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静乔，欢迎收听诵读小站。这一周我们寻找诵读人的征集主题是祝新年。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我们邀请大家一起用诵读之声迎接全新的2019。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大帅为我们诵读《春晚30年》这本书的一个片段。 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曾经有人说，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笔顺。然而30年却让中国从一个时代走进了另一个时代。的确，30年的时间可以洗刷几番桃红草绿，带来多少风风雨雨。30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面貌，也可以雕刻一个国家的容颜，更可以斟满一杯让每个人都沉醉其中的温暖记忆。今天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也在一年一次的相约和相守当中伴随我们走过了30年。最初春晚是贫乏生活中的盐，一首歌，一句台词，一个包袱，足以让人们念念不忘，在嘴边挂上一年半载，直到来年春晚再进行升级更新。后来春晚是多彩生活当中的调料，提供话题，产生笑料，制造影响，捧红明星。30年中多少次捧腹大笑，多少次眼含泪花。也许它带来的改变远不及改革开放那么翻天覆地，影响也没有那么持久深远，但是经过了这样立言成珠的30年，它已经成为了那个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老朋友。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 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许梦欣下班回到小院，一进院门就看到了李云街，不用说，肯定是许母又把大姐一家叫过来一起吃晚饭了。说吃晚饭，那只是个由头，还不就是想集体批斗许梦欣吗？让她不要再做导购了吗？许梦欣心想， 大姐自然跟自己是一条战线的，不过也难保大姐被父母磨得没办法，临时倒了阁，怎么办？都到这一步了，只能硬着头皮上嘛。好在许梦欣有备无患，一样样从纸袋里掏东西，在座的每个人都有小礼物，东西都不贵但很实用，比如他送给许梦安的就是一件哺乳衣，过段时间刚好就能用。 我不是有意要骗你们的，就是怕你们担心才信口胡诌说我在外企上班，我现在这份工作不比在外企差，挺好的，我连试用期都没过，但是老板还是给我发了个大红包，说是过年了我表现不错，希望过了年我还能好好干。 许梦欣说完这些，瞬间觉得如释重负。许母又是嚷嚷着心疼，又是擦拭着眼泪，惹得贾母也哭了。许梦安看了老贾一眼，老贾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既然欣欣喜欢这份工作，那我就得支持她。许梦安又看了妹妹一眼，许梦欣讪讪地说， 我不求她支持，她别添乱就行了。 哎呀，好了好了，这360行，行行出状元，不管什么，只要自己喜欢，那就一定干好。 李林最近还挺会说话的，一旁的许父表示赞同。 啊，说得对，来，来一杯。 许梦安举起了手里的杯子说， 大家举杯吧，祝爸爸妈妈还有熊熊奶奶身体健康，祝我们欣欣工作顺利。同时呢，我也要宣布一件事，从现在开始啊，我就准备休产假了。 一旁的许母的眉头这时候才舒展开来。 哎呦，好好好，早就应该请假了嘛。 吃完饭，许梦欣把姐姐叫进了房间里。 许梦欣拿出精心包装好的口红给许梦安说， 姐，这支口红是新出的，卖得特别好，我给你留了一支。欣欣啊，又有礼物。 当然，就是因为别人只有一份，你有两份，才要单独拿给你喽。 怎么说，我收了这支口红还不能声张吗？欣欣 姐，你要怎么声张啊，就是个小东西，别闹。 欣欣啊，你以前也经常送东西给我，各种护肤品彩妆，多的我都用不过来，但是啊，这次的礼物我觉得意义不一样。 当然了姐，那是，这还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用自己赚的钱给你买礼物呢，感不感动？ 感动。说吧欣欣，是不是有事求我？ 哎姐，没劲了。 欣欣你赶紧说。 姐， 不好意思啊，你给我介绍点客户呗。 欣欣我就知道，还当什么事儿呢， 这个简单，先谢啦。哎姐，你这产假是不是请的有点早了？ 就是累，想早点回来待产，你瞧云姐马上就要中考了，我也得盯着点，索性就提前请假了。 那就好。哎姐，你说啊，现在我出去上班， 你倒回家生孩子了。 哎，我忘了问了，欣欣，上班是不是挺累的？ 累是挺累的，但是每天都挺充实的。姐，你知道吗？尤其是卖出东西之后，那感觉比以前买了个限量包还激动。那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是成就感？对，这就是成就感。 欣欣，说实话，你说要出去上班什么的，我还只当你是三分钟的热度。直到那天在商场遇见你，我才知道这回你是来真的了。但我还是担心啊，担心你吃不了这个苦，担心你受委屈，还有妈和老贾，他们也都跟我想的一样。刚才你没下班前，我们几个还聊呢。哎，不过咱爸还是挺支持你的，他说呀，让你出去闯闯也好了，还说以前他们太宠着你了，这回啊，他们也得改。 许梦欣听了这些话，眼泪一下就蹦出来。 姐，让你们担心了。 欣欣，别哭，我们再担心都没用，既然你已经上班了，一切就得靠你自己。我只希望啊，你遇事不要自己扛着，有什么事儿我们都能分担的，你别藏着掖着啊。 许梦欣抓住了姐姐的手。 大姐，我明白的，还是你最了解我，你也对我最好。 但愿下回啊，咱俩吵架的时候，你还能记着你现在说的这句话哦。 姐，你烦不烦呀？ 你看，欣欣你又来喽。 这个没能出去旅游的年，对李云街来说有些无聊，不过好在外婆这边人多，还算热闹。惊喜也是有的，比如大年夜这天，爷爷突然来了。老妈说爷爷是闲云野鹤，是风一样的男子。老妈说的没错，每次爷爷来看大家，总是来无影去无踪。老爸会念叨啊，问爷爷来之前干嘛不先打个电话呀，爷爷就笑着捋捋他银白色的山羊胡，说他年轻的时候哪有手机呀，都是写信来着，他不喜欢用手机。 这李老爷子是去欧洲游的，到 H 城市转飞机来着，没想到航班延误了。哎，他老人家转念一想，好像儿子就在这里嘛，于是就顺道过来了。老爷子都不用猜，既然儿子没有回老家，肯定是拖家带口在儿子的老丈人这边吃年夜饭。这李老爷子70来岁的人了，满头银发，却很是精神抖擞。他甚至都没打车，机场大巴转地铁，怎么一路倒过来的？见老亲家公来了，许父和许母很是高兴，忙不迭地夹碗筷。李老爷子也不客气，坐下就吃，还喝了半斤白酒，喝到尽兴处就嚷嚷着要派红包。他嘴上说不爱用手机，微信却是玩得极溜，临时建了个微信群，饭桌上的人都给拉了进去，派了起码有10几个红包。 几个老人闲聊着，猜起了许梦安肚子里小葡萄的性别。贾母说道， 这胎最好是男孩，这样啊，大姐就是儿女双全了。 李老爷子抿了口酒，健健康康，母子平安就好。 我说云杰爷爷呀，听说你会把脉，是男孩是女孩啊，你一把一个准儿，那你干嘛不给大姐把一个，早点知道啊，也好早点给孩子准备东西，衣服被褥什么的。 哎，这种事情早知道晚知道有什么区别吗？ 许梦安很欣赏公公这点，他几乎不过问李林和李静的生活，无论什么时候都保持着距离感和分寸感。就拿公公的来无影去无踪来说， 其实他哪是不爱用手机啊，只是怕事先给他们打电话反而打乱了儿女的生活节奏。 许父要留老爷子住一晚，他偏不，说是航空公司给安排了酒店，那里自在。许梦安只得出面说回许梦安家里那边去，县城的客房，第二天再送老爷子去机场。老爷子这才算是勉勉强强同意了。到了许梦安这边，老爷子又单独给李云街发了红包，这回不是用微信了，是给的现金，用红包袋装得严严实实。 爸，你刚才就给云街发过了，他抢了不少呢，别惯着他。 哎，这是我的钱，我愿意给孩子啊，这大过年的，孩子高兴我更高兴。 谢谢爷爷。李云街急急的就接过了红包袋。 我说梦安，我记着云街正月里生的是吧？ 是正月十五。 好啊，就快满16岁了，马上就是大人了啊。 我现在也不是小孩了。 怎么真的不是小孩了？ 不是了。 那行，把红包还给我。 那可不行。 你看你看，可不还是小孩吗？ 一旁的李林直乐。 云杰啊，你是说不过你爷爷的啊。 李老爷子看着李云杰说， 怎么云杰，小孩子不好啊？ 也好也不好。 我看挺好的。哎呀，我活到这个岁数啊，就希望自己还是个小孩儿。所以你看爷爷我啊，什么都不管，就跟个小孩似的，满世界去玩啊。 我又不能满世界去玩，马上就要中考了，我哪儿都去不了。 考试嘛，顺其自然。 一旁的李林连忙说， 哎呀爸，你可别给孩子灌输那些思想啊。 李老爷子瞧了李林一眼，接着对李云杰说， 读书这件事啊，多少还是靠一点天分的。你爸属于那种还算是有天分的啊，他就觉得所有人都应该是他那样的，什么书本拿过来一看就明白。但他不知道还有一些个人呢，少了那么一点点天分，那读书不拔尖的怎么办呀？ 爷爷，怎么办呢？ 哼，蛇有蛇路，鼠有鼠道啊，只要懂得那些为人的道理就好了，读书倒还在次。 一旁的李林急了， 哎呀爸，哎呦，行行行行行，你爸嫌我啰嗦了不说了。 许梦安连忙走过来说，爸，时候不早了，该休息了啊。 李老爷子抬手看表， 呀，早着呢，还没过12点，我得守岁。李林啊，你领着云杰下饺子去，我跟孟安说会话。 李老爷子平时不太发号施令，可他一旦发号了施令，李林也不敢不遵从。李林带着女儿进了厨房，客厅里只剩下了老爷子和许孟安。 哎呀，我早就该来的，你爸住院那会儿啊，我就该来了，只是嘛，后面你姐来了，她比我能顶事儿，我也乐得撒手。 爸，你别这么说，你今天能过来呀，我爸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我刚给你爸看了脉象，没什么大碍，继续做复健啊，注意饮食就好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保健品啊，哎，好多啊，就是心理作用，这不管用的，都断了才好呢。你爸病了，你妹妹家呢又遭了变故，云杰又要中考，你还怀了二胎，这里里外外方方面面全都指着你。哎呀，我自家儿嘛，我了解，过起日子来，他比我还不顶事儿，嘿。这段时间你真是不容易啊。 爸， 你干嘛突然跟我说这些啊？这可不是李老爷子一贯的路数。只见老爷子长长的叹了口气。 哎呀，李静跟欧阳的事儿你们早就知道了。 这个 婚姻没那么复杂，就是个相互扶持啊，老来有个伴儿，善始善终。我的话你姐向来是不听的，她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我也不忍数落她。我就想着你得空了就跟她聊聊啊。 嗯， 你就这么告诉她，我看人是不会错的啊，她嫁给欧阳，李林娶了你，那都是李家的福气。 爸，放心，我会跟姐说的。 哈，我老了，这孤家寡人的，就希望多活几年，还能多走几个地方。你们可能不理解，尤其是你姐，没少说我，担心我这个，担心我那个。但是吧，这云姐奶奶走之前，就一直埋怨我，说我都没时间陪她出去走走。如今我去过的地方，哎呀，只当她也去过了吧。 忽然李云街笑嘻嘻地从厨房跑出来。爷爷，马上就要十二点了。 电视机里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主持人们正在倒数计时。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又是一年春来到， 新年新气象，对许梦安来说是这样的，对许梦欣来说也是这样的。许梦安暂别了职场，开始了安心待产的生活，而许梦欣呢，则以非常优秀的业绩度过了试用期，正式成为一名导购。 不过对李云街来说，他枯燥乏味的初三生活并没有丝毫的变化，他等来了一些好消息，也等来了一些不太好的消息。 好消息是王哲得到了保送一中的名额，本来朱可欣也有同等资格的，可惜他曾因作弊被通报批评。然而朱可欣的心态倒是不错，再没有了钻牛角尖的想法，他常把努力就好，结果不重要挂在嘴边。但是呢，他们都知道这个结果真的很重要，关乎他们的未来，不然黑板右下角也不会每天更新倒计时。那行离中考还有多少多少天，对有些人来说是激励，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那就是压力。 不太好的消息是何璐可能要出国念书了。这个原本打死也不愿意出国，觉得出国就是去刷盘子的何璐，到底还是妥协了。他去的是美国。啊，换一个角度想，何璐的英语口语向来不错，到了那边应该能够尽快的适应。李云街还能较为乐观地看待何璐出国的事，但何璐自己不能。在何璐看来，父母送他出国的意图很明显，只有他何璐离开了这个家，他们才能够专宠何瑞。何璐心里是有个大计划的，但这个计划跟眼下谁都不能说，包括李云杰。 许梦安刚休产假的第一个月，还没能适应眼下的角色和身份，尤其是李静又过来了，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不肯让许梦安操心。到此为止，许梦安成了一个超级大闲人。他呢，有心管管女儿的功课，可是女儿离中考已经没多少日子，管多了容易造成压力，当然完全不管也不可能，这中间的平衡点实在太难找寻，而且自己和丈夫在这件事上还有了分歧。 这李林就觉得都到这种时候了， 女儿初中阶段啊，该学的知识点早就学完了，且反反复复做过各种真题，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模拟考，啊，真的可以说是三天一大考，五天一小考，抓学习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不如给女儿营造一个相对轻松的氛围，让她轻装上阵。但是许梦安却认为，临时抱佛脚总比不抱要好。况且李林的话里话外总是透着他对女儿升学的事并不上心。自从李林的实验室建好，他的工作比以前忙碌了许多，有了实验室，他研究的新课题就能尽快完成，新课题完成了，努努力今年应该就能评上教授了。对看似虚怀若谷的李林而言，他唯一的执念大概就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李教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 如果说李林的执念是成为教授，那梅一朵的执念就是要成为李教授的太太。梅一朵把自己前半生的幸与不幸都归结到了李林身上，所以这次从美国回来就是要给他们的故事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很多很多年前，梅一朵曾在李林面前自惭形秽，可是现在的梅一朵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只知道一头往前冲的傻姑娘了。她留过洋，是领域内的知名专家，是正儿八经的教授。那段过往的婚姻虽则悲催，可是也让他成熟。女人和女孩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概念，何况现在的梅一朵是个在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女人，要不是她回国到李林的学校任教，恐怕李林的实验室也没那么快建成。 就像许梦安无法理解李林的执念一样，李林也理解不了梅一朵的执念。不对，李林此刻还根本不知道梅一朵有这样的执念呢。这天李林在实验室忙得很晚才下班，还没有走出校门就看到了梅一朵的车，车窗开了，露出了梅一朵精致的脸蛋。 别骑自行车了，这都几点了，走，我送你回家。 哎呀，不用，真不用啊。你还得回去照顾笑笑呢，就赶紧回吧。 笑笑外婆来了，不用我操心。再说了，笑笑也不是小 baby， 是个大孩子了，就应该培养他的独立意识。上车吧。 李林再推辞不过，便老老实实拉开了后座的车门。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午夜拍案惊奇，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中青旅遨游2019年春节北非包机带您海外过大年，领略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浓郁地中海风情，蓝白小镇尽享私密时光，饱览世界文化遗产古都，瞭望蓝色大西洋，穿越撒哈拉沙漠，感受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入住五星酒店，遍尝北非地道美食，还等什么？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3w.遨游.com。 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的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我国西最南副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这段时间，许梦安几乎每天都会催着李林回家，不外乎就是怎么还没回家呀，什么时候到家呀，我都在等你啦，你回来了再开饭。刚开始的时候，李林还觉得挺暖心的，毕竟以前的许梦安可从来不会催自己回家，要说催也是李林自己催许梦安。许梦安可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很少到点儿就下班。但是许梦安催的次数一多，李林也难免会烦。他跟许梦安说过一次，但是许梦安却说什么：“ 你不是要给迎接营造轻松愉快的气氛吗？这老爸都不回家吃饭，那氛围能愉快吗？” 许梦安的话，李林确实无法反驳。 李林接起电话。 喂，哎哎，对，啊，我在回家路上了。没有，我今天没骑车，梅教授送我来着。是，刚好顺路。 梅一朵突然在一边大声说着：“不顺路，我特地送的。” 不是，孟安，梅教授跟你开玩笑呢。啊，对对对对对，好。 李林说着挂断电话，转身对着梅一朵。 孟安向你问好来着，说谢谢你送我回家。 嗯。梅一朵点点头，接着说：“坐稳了，我让你体验一把什么是激情与速度。” 还没等李林反应过来，梅一朵一脚油门，车子跟箭似的窜了出去。 家中，李云杰看着微微发呆的老妈就问：“妈，我爸还没回来吗？”孟安回过神来，笑着说：“在路上了。” 李云杰沉吟了一会儿，挨着老妈坐下，看起来似乎有话要说。许孟安用探寻的目光看着女儿。李云杰问道：“ 是这样，妈，我刚才听你跟爸爸打电话，你提到那个梅教授，梅教授就是梅阿姨，对吗？”“对呀，怎么了？”“妈，你不觉得梅阿姨怪怪的吗？”“云杰啊，妈妈跟你说过的话，你忘了？”“我知道，不要嚼舌头。”“我没嚼舌头，就是不把这些告诉你，我心里难受。”“你这孩子到底发生什么了？”“妈，是这样的，他回国是来跟爸爸交朋友的。”“他们呢，本来就是朋友，云杰，这有什么问题吗？”笑笑说：“他妈妈只有和他爸爸分开才能去交别的朋友，爸爸就是这个别的朋友吗？妈，这回你听明白了吗？” 许梦安一下愣住了。李云杰继续说：“ 你看梅阿姨每次都打扮得那么好看，一笑就露出两排大白牙，穿着恨天高，涂着大红唇，整个就是反面人物嘛。这些我都跟爸爸说过了呀。”“哎呦，你这孩子，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嘛？”“妈，我不是孩子了，这件事到底要说几遍？不管是电视里演的，还是身边都有发生的，这种反面人物破坏家庭的事儿还少吗？” 原来女儿说了半天，担心的就是这个。女儿的眼圈说着说着都红了。“ 妈，我暗示过你的，让你也打扮打扮，还给你买了孕妇口红，你看你这几天又不涂了。”“云杰呀，你放心，你说的那种事绝对不可能发生，真的，我向你保证。”“我可不想像华华哥那样去上个大学，然后回家发现爸爸妈妈都快离婚了。”“云杰呀，不可能。”“那你发誓？”“好，我发誓。”“妈，你认真点儿。”“我很认真了，妈。走，云杰， 我们吃饭去。不等爸爸了？不等了，我饿了，肚子里的小葡萄也饿了，哭唧唧的小云街也饿了。我没哭嘛，我不想。好好好，我的宝贝儿，你是个大人了吗？ 梅一朵的车子停在了景华院门口，李林正要解开安全带下车，梅一朵说话了：“ 方便的时候，我请你们一家吃个饭 啊。”应该是我们请你的。你看，最近事情多，这孟安快生了，云杰快中考了，这一时没顾上啊。 是啊。我还等着吃你们的请呢，你们久久不请啊，我只好厚着脸皮说我请喽。 到时候再说吧啊。 到时候再说吧，干嘛呀？到时候再说，明天就是礼拜五了，就定明天晚上，全家都来。你姐不是也在你们家吗？让她也来呀。 我回去跟孟安商量一下啊。 我说李林啊，这种事都要跟他商量啊，你们家到底谁才是一家之主啊？ 他呀。 李玲笑笑解开了安全带。 谢谢啊，送我回家，我先走了啊。 明天见，吃饭的事我等你消息。 哎，行。 老爸总算是回家了。李林到家的时候，李云街都快吃饱了，饭桌上老妈和姑姑聊起了月子中心。又是小葡萄的事。小葡萄即将出生是这个家这段时间最重要的话题。老妈和姑姑已经陆陆续续买了不少小葡萄要用的衣物，那些小衣服和小鞋子确实很萌，但是李云街一看到他们就没来由的烦躁。李云街把碗筷一放说，我吃饱了。云姐，还有汤呢，再喝点汤。不喝了，让我妈多喝点，她肚子里还有小葡萄呢。说完，李云姐气哼哼地走了。 李林对李静说道， 我说以后吃饭的时候你们俩能不能不要聊天了，叽叽喳喳的，别说云姐要生气，我听着都头大。 许梦安叨叨着，你冲姐姐干嘛？有本事冲我呀。 我没冲谁呀，就是你们老是小葡萄小葡萄的在那里说，让云姐怎么想啊？我就是提个建议，你火气那么大干什么呀？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啊，你给我少说几句吧。一旁的李静看着李林接着说，这呀，从梦安怀孕到现在也没见你出过什么力气，话倒是比谁都多了。赶紧吃，吃完了把碗筷给收了啊！ 哎呀，姐，我发现你现在偏心眼偏得厉害啊！ 要是你怀孕了，我也偏心你。姐，李玲也没说错，往后啊，我们确实要注意点，别让云姐有什么想法。回头啊，我会跟她好好聊聊。 李静赶紧接过话， 是。李玲没错，你也没错，要不怎么说这夫妻之间的事儿，外人啊最好别插手呢。你看我这劝架的，到半天你们俩倒是谁都没错，嘿，全是我的错了啊！我来之前呢，你们姐夫跟我说了，让我把自己的位置放正确，照顾孟安就是照顾孟安，其他的事儿最好别管。我发现他的话没毛病。 哎呀，姐，你又不是外人。 哎呀，别在这儿假模假式的客气了，我当然是外人了，难不成我还能在你们家过一辈子？ 你要是想，完全可以。 我倒是想，你姐夫能愿意，华华能愿意吗？ 姐，你跟姐夫，你们俩没事了？ 李静的脸瞬时红了，嘴里却嚷嚷着，我不管你们事儿，你们啊你别管我的事儿嘛。吃完了饭，李静到底还是没让李林去洗碗。 李林便把孟安拉进了卧室，说起了梅一朵请吃饭的事。 你不提他还好， 提起他，我，哎，你知道刚才云街跟我说什么吗？他说呀，这个梅阿姨怪怪的，怕是要破坏我们家庭。 李林一下傻眼了，许梦安摇摇头继续说， 哎，我们是真的不能再把云街当孩子了，他什么都知道。 是啊，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梅一朵到底想干什么呢？又是回国，又是跟你当同事，还送你回家，又是要请我们吃饭。我说李林呐，我提醒你，你可得给我稳住了。 哎，你还不了解我呀？ 就是因为我了解你才这么说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明白。 你是老好人，不懂拒绝的老好人。 三月正是春光明媚的时候，周末的商场人来人往，在一层的某化妆品专柜，身着粉红色制服的许梦欣和阿妹正忙着向顾客们推荐新款面霜。 哟，你的细纹一点都不明显了，不过嘛，换这款面霜用用也能起到预防作用，皮肤最重要的就是保湿，真的。那些说的天花乱坠的什么祛斑呐、提拉紧致、美白去黄，这都是建立在保湿的基础上的。嗯，你看这款面霜吧，保湿，但是清爽不油腻，天气热了刚刚好用。许梦欣一边说一边笑，我给你涂一点点到手背上，感觉一下，不用多，薄薄一层就够。这瓶30毫升的，看着小，其实能用好久呢。 一旁的阿妹笑着说：“ 是啊，你看我们欣欣最近就在用这款，皮肤水嘟嘟的。” 许梦欣清瘦了不少，那套粉红色的制服穿在她身上很是好看，加之她把长发挽在脑后，挽成了整齐利落的圆髻，整个人看起来极有精神。她只化了淡妆，唇色亦是淡粉色的，站在一堆浓妆艳抹的顾客里反而出挑。待许梦安忙完，抬头才看到了不远处一直在打量着自己的许梦安。许梦欣忙迎上去：“ 大姐，你怎么来了？”“欣欣啊，我来给小葡萄买小衣服，顺便过来看看你。这都快中午了，你总得吃饭吧？走，我们到楼上餐厅，随便吃点什么。姐，要不你先去吧。”我还得理理货，不能让阿妹一个人在这儿忙，她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上学呢。 上学？ 是啊，姐，我怂恿她报了个夜校，混个大学文凭嘛。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你以前老是挂在嘴边的。哦，个人增值。对，姐，就是这个词儿。我先去忙了，你上楼找家餐厅，今天我请客。行啊，欣欣。 等菜全上齐了，许梦安才到呢。 哇，这么多好吃的，不瞒你说，商场食堂我都吃腻了。 许梦安看着妹妹这样开心，一时有些心疼。 难怪你最近都瘦了。瘦了才好呢，连产后恢复的钱都省了。大姐，你是不是在家待着特别无聊，才想着出来闲逛的？有点吧。下个月就该生了，没事还是在家待着吧，姐夫不担心，我还担心呢。欣欣啊，赶紧吃，话那么多。我不是吃着呢吗？你也吃啊。我没什么胃口。 许梦欣咽下嘴里的菜，喝了口饮料，正色问道： 姐，实话告诉我，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什么呀？ 不对，姐，肯定有事，我还不知道你一个人出来逛商场，又要请我吃饭什么的，怕不是有事要跟我商量。 哎呀，好了，欣欣，什么都没有。 你骗不了我。哎，我说欣欣啊，好好吃饭，废什么话呀？是云街惹你生气了吗？那是云街姑姑。是姐夫。 许梦安沉默许久之后神色一动， 那就是姐夫了。姐夫怎么你了？他不会出轨了吧？ 倒也没那么严重吧。 我去，孕期出轨，送他去做化学阉割都不为过吧。 欣欣啊，我说了没那么严重。 严不严重的，姐你总得先跟我说说吧。 H 大学内一个规模不算小的仪式正在举行。今天学校的现代殡葬协同创新中心科技创新重点实验室正式揭牌了。实验室的建立就是为了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平台与模式。李林推进这个项目已经长达五六年的时间，所以此刻的李林比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激动。 这一点在李林的着装上就能充分体现，因为他穿了齐齐整整的一套西装，皮鞋都擦得锃亮。站在他身边的是穿着纯白色呢子套裙的梅一朵，衣服是白的，却偏偏搭了一双正红色的靴子，喜笑颜开。院长打趣儿说：“ 哟，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俩这是结婚呢啊！” 院长的话是无心的，大概就是为了调节气氛。然而那梅一朵的脸蛋儿却红了。梅一朵说：“ 我是没关系了，我单身。”这话要让李太太知道了，李教授回家就得跪键盘了。 一旁的李林赶紧说：“哎呦，没有没有没有。”李林根本就不在意这个，他在意的是等一下自己还要上台发言呢。做课题，李林是一把手，给学生上课也没问题。可当着一众领导的面讲话，他还是有些紧张的。这时候主持人发话了：“ 下面让我们有请实验室的发起人李林先生上台。” 李林抬脚要上台，却被梅一朵给拉住了。“ 哎，领带都歪了。” 梅一朵说着就伸手去调整李林的领带。“ 哎哎，我自己来，自己来就好。”“ 别紧张啊，慢慢说。”“ 啊，哎。” 商场五楼的餐厅内，许梦欣笑成了筛子。“ 哎呦，哎呦，姐，我当时什么事儿呢？哎呦，亲爱的大姐，你还记得吗？上回老贾那前女友来，我怀疑老贾跟他看房，还带着 DV 去拍，你是怎么跟我说的？要信任老贾，要相信自己，咱俩还吵了一架呢。你再拿我笑话，我就拿热茶泼你了。欣欣，这是怎么了嘛？你也得了疑心病啊？”“ 哎，欣欣啊，我本来什么都不想跟你说的，是你要我说的，我说了你又笑话我。”“ 啊，好好好，我不笑你了，我不笑你了。天道好轮回啊，现在你知道我当时在家闲出病来的感觉了吧？我跟你说，你呀，这多半都是闲的。姐夫的为人你还信不过呀？你们结婚十几年了，他在外面可是一点点话头都没有的。那车子开着上街，车子不撞人，还有人自己撞上车子的呢。” 许梦安不无忧虑地说出了这句话。“ 话说回来，提高警惕是没错了，毕竟那个女的现在跟姐夫是同事，一天跟她待在一起的时间搞不好比你还长。如果对方又是带着目的来的，防着点总归是对的。欣欣啊，你说怎么防？”“ 哟，你这是向我请教吗？”“ 我随口一问呢。”“姐，你那么随便，那我就不教你了。”“我还不稀罕呢，欣欣。” 许梦欣勉强收了笑，握住了姐姐的手。“ 我说，亲爱的大姐，你什么都不用做，真的，你就跟原来一样自信就行了。 我现在不够自信了，有点，但还不是太严重。不是，我怎么就不自信了？听说现在大姐动不动就给姐夫打电话，喊他早点回家吃晚饭。嗯，这有问题吗？云杰都快中考了，我又快生了，他不应该早点回来吗？没人说他不应该，就是你这么想啊，想想你没休产假前你在公司里加班，姐夫给你打电话催你回家，这是什么心情？这个现在才懂啊，你这叫什么？你这叫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呗。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最美的颜色》，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平安演唱。 岁月的蹉跎，点燃沉默的山色，像祖先的寂寞，用肩膀承担重责。这一抹春色，映照风雨的萧瑟，似父辈的星火，用双手开辟仙河。生死的漩涡，往来命运的颠簸，如跃动的脉搏，跟随内心的选择，我来着。